话能去与暖暖的体会。 想爱的人不想活， 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。没有你们爱过，没有我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一扇门，一盏灯。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，快卫生剧台文，谁用文言文爱到谁怎么牺牲。 翻阅过的生活，愤怒发呆，叙述沉默啰嗦，闭上了纸的梦，积雪的我蚂蚁没觉得不同，一杯水多清澈，记得一些失措，自卑流泪是正果，什么最不独特，什么是深刻，流离浪荡练习唱歌， 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到了麦克风， 演员和歌手说的自由， 他们始终还觉得不好，还不够。 一首歌在附和，没想学着，只是听得太多。刚副歌就结果，没有安宁，没有爱，却多了选择。 有白酒，有奔波，有祝贺，我又接济了娱乐，生了根，分了身，天真演的歌诺也可以诚恳。 一杯水多清澈，记得一切失措，自卑流泪是正果，什么最不独特，什么是深刻，流离浪荡练习唱歌， 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的麦克风， 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， 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念头， 前程无忧。

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，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。 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哪儿啊？ 正美风呀，25周年感恩回馈，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，送免费贴膜。详询400-600-2763。 正美枫叶，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。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，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。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，一周5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？ 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，天天加班谁受得了， 又加班呢。 试试看，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，健康人生，合理加班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大家过年好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喜欢听音乐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Nicole 为你准备的春节特别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历年春晚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好歌。此刻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《传奇》。 相信我们前世有约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也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。 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王菲献唱了这首《传奇》，而这首《传奇》的作者李健呢，也被誉为唯美主义音乐诗人。而这首《传奇》呢，则是创作于2002年。这首歌表达了一位女子遇到一位男子后的心路历程，从一见钟情到日夜思念，从义无反顾到承诺永恒，宁愿用一生等你发现，我在你身旁从未走远。有人不禁要发问了，既然一直没有走远，为什么要花一生的时间等候而不早些追求呢？也许这便是一种让人想象的空间吧，或者这也是作品的高超所在。低沉和弦作为引子，向着回荡在山谷的涓涓流水声，荡气回肠，绵延不绝。它又像爱情的扑朔迷离，飘渺跌宕。第一段王菲的演唱一气呵成，宁静隽永，声嘶盈盈，她的音色似长笛似泛音，说是天籁并不为过。这一段呢，选择非常简单的伴奏，电子合成器模仿弦乐队的音色，徐徐流淌出舒缓的伴奏音，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懒懒地交替变化着，仿佛是天鹅绒般的背景。王菲唱的虚实结合，装饰音切分音运用自如，伴奏当中偶然出现的几缕漂浮不定的宇宙音一闪而过，却始终打破不了原有的意境，总的感觉好像只有一个字，就是静。如果说第一段歌者阐释的是静的意境，反复后的第二段可以说是在承诺过后变得洒脱起来，似乎主人翁热切地期盼着传奇奇迹的出现。 经过再次转调还原了 E 大调之后，歌曲的调性同第一段是一样的，但是音乐却明朗了很多。打击乐毫不吝啬他们的热情，为歌曲注入了鲜明的节奏，动感十足。漂亮吹过间奏的竹笛并没有离去，而是时不时地跟随左右。好了，赶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菲的这首《传奇》。 想你。

首《爱的奉献》创作在1988年，韦唯在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将其深情演唱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凭借着浅显易懂的歌词、舒缓温暖的旋律以及高尚大气的主题而广为流传。《爱的奉献》也成为了春晚当中的经典歌曲之一。一曲《爱的奉献》洋溢着人间最美的温情。这首歌曲呢，不止脍炙人口，更是成为了公益歌曲的标签。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温暖和感动的时候，这首歌的旋律总是会不经意地响起。当然，在这首歌的背后还有一个温暖的故事。在1988年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刘瑞琴导演呢，想把《人与人》栏目当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。刘瑞琴呢，也是请来了一些词曲作家，黄绮石和刘时昭呢，也是被邀请的词曲作家之一。刘瑞琴导演呢，给大家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并给每人呢都分配了任务。黄绮石拿到的文章题目则是《他比杏子更幸运》。故事说的是北京一个中学生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需要进行换肾手术。可是中学生的父母都是工薪阶级，无力承担高昂的手术费。事情呢被中学生的同班同学知道之后，同学们呢是纷纷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捐了出来。而班主任知道之后，又把这件事情呢报告给了学校的领导。于是在学校领导的倡导下，全校范围内是展开了募捐。后来学生父亲单位的同事也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大家也纷纷的募捐。这件事情经过北京晚报的报道之后，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。刘瑞琴导演呢，希望黄绮石能根据这个故事写成歌词。黄绮石看完这个故事之后，很快就把歌词写了出来。因为要求呢是给小品做插曲，所以黄绮石写的歌词呢，并不完全按照平时写歌的写法来写，歌词写得比较朴实。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朴实，让这首歌的旋律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韦唯的这首《爱的奉献》。 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人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源泉。

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掠过沙不尽早恨，看看又是一年春风。当花盆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猪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昏，眼别跑，跟着感觉做就好。踢过的空踢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都去不了，再空踢杯换就好。难得天气好，走一遭想东西十条八戒绕，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离开个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。 踢过了空地杯，摇头又晃摇，浪漫的北京夜一条猪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天别跑，跟着感觉走就好。踢过了空地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